首是一部情书，不管什么时候结束，悦目不悦目，也要用心的阅读，顶天立地的每一步。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月，绘制幸福。这是来自钟汉良为电影《捉妖记》所演唱的主题歌，名字叫做《奇书》。《捉妖记》呢是白百合和井柏然领衔主演的啊，我相信很多的人应该还记得里面的这个胡巴，对吧？非常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玟的一首歌曲，这是她在2017年同名世界巡回演唱会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主题歌。在2017年 ，Coco 李玟将会开启新一轮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一首十八就是其中的一首主题歌。为什么会选择十八这个名称呢？啊，同时它也是演唱会的名字啊。其实十八对于 Coco 来说呢，是有着很多就是特别的意义。他说，在十八岁那年谈了第一场恋爱，在十八岁那年因为唱歌得到了出道的机会，在十八岁那年呢，一个人去往香港只是为了站上舞台，等等等等。所以对他来说，十八呢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它代表着一个梦的起点，也好像是一把能够开启无限可能的钥匙一样。所以他很希望在演唱会上能够和喜欢他的歌迷啊一起来分享从十八岁后开始的每一个阶段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十八》。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星月，一个梦，一滴眼泪，停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的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 走过阴天，走过雨，走过黑白是非，再看一眼。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玟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他即将开启的2017同名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在1997年《爱在刻骨铭心》时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世界第一等》。那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刘德华呢，因为在拍广告的时候啊，这个受伤了，其实很多的粉丝都会特别的牵挂他，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大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食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心。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梦来杀敌，不惊风，不惊雨，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爹爹的光阴，一拖就趁少年时，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食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心。少年时，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 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一首很熟悉的歌曲，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开始了我们第二时段的音乐欣赏。那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他1988年台北东京这张专辑当中的。在那个年代，就是这首歌曲盛行的时候，很多人嘴里面都会哼上这么一句啊，跟着感觉走。那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是需要一点点这样自由自在这种很率性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华晨宇和杨坤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挂彩 彩，这是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带来的一首单曲，也是杨坤和华晨宇的第二次合作。在这首歌曲当中，杨坤表示说有梦想，有隐忍，有爆发，也有男人四十的人生感悟。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杨坤和华晨宇的组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满意呢？一块来分享这样的一首很有热血情怀的歌《挂彩》。 梦很简单，我是北海，他用酒瓶砸我的脑袋，还在夸奖说我帅，人海中就我一人挂彩。想喝断片儿，却很失败，才知道这要丢尽心明白，有谁要去打群架，我打电话赶快。孤独总是很古怪，三天两头就来找麻烦。 很有特点的碰撞，对不对？这是来自杨坤和华晨宇的一首歌曲，叫做《挂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在2009年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VIP》啊，就是很重要的人，对不对？那其实，在我们的通讯录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人也可能是属于 VIP 的，就是他的电话也好，他的信息也好，你会是在第一时间要接听啊，要回复，因为他在你的心目当中很重要，对不对？ 也许是喜欢吧，所以在你身边绕啊绕，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不一定要天气好，也可能约我出去逛一逛，只有我才做得到你咖啡色的今晚。哎呦怎么办，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你专属我的 VIP 座位、yeah、哎呦烦不烦，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宝贝我绝不让位。

个每个音符都属于你，在夜里，在梦里，轻轻地唱起，希望你能感应我的情意。 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 相知，放你的歌声在我的心，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 张清芳2002年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双城故事》，在里面呢有翻唱叶欢的歌曲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的版本呢会更加的清新一些，张清芳的这个版本呢会更加的细腻纤细一些。我想这可能是跟每个人的这个声线啊，他的这个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面貌是不一样。但是这首歌曲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无论是什么时候听，都会在心里面泛起一种暖暖的感觉。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的一首歌，这是他在1993年《我》这张专辑当中分享给大家的《回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思念还是伤痛的地方。